嘅政治好丑恶噶。诶，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嘅，我哋唔识嘅。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好啦，首先招呼一下我哋嗰啲一早嚟等緊位嗰啲聽眾先啊，有啊，阿標丁啦，阿 Heidi How 啦，阿 Joyce 啦，黎生啊，黎俊明啊，老彭啦， 老彭 係啊，咁就阿 Joyce 仲話四個鐘就 very good 喎， 係嘛，四個鐘啊，哇！ 咁啊嗱，我哋就會所有節目都盡量咧，就希望可以做直播嘅。咁個原因咧就係亦都可以有 live 嘅互動啦。大家上次我叫我哋講身份證咁樣，我哋就即刻俾個回應啦。咁亦都可以，你哋有concern嘅問題咧，我哋盡量可以解答到你嘅。咁當然最重要就係大家可以課金啦，因為有呢個 live 嘅節目嗰陣時咧，都希望大家可以咧就支持嘅。 亦都係即時多謝大家。 係啦，咁因為我哋嘅節目嘅大家睇到 views 咧，就一路上升緊嘅而家，包括咖喱飯啦，包括係證交所啦，亦都係其他地探險隊啊等等嘅節目咧，都普遍而家嚟講咧都即係收視啊。是挺好的， 是吧？ 是的，咁證明就係我哋都今年就踏入第五個年頭啦，已經係 啊，我哋要努力做好啊，答謝大家係。 係啦，咁咧就嗱，今日咧我哋除咗 live 之外咧，就有啲好熱辣辣嘅話題嘅，其實咁就先就要招呼下呢個 Lin Lin Hong先。真啊，佢個名叫 Lin Lin Lin Hong， 係啦，咁啊叫孔林林。咁咧就呢位 CCTV 啊，真正就唔係 CCTVB 啦 ，CCTV 啊喺呢個聲稱係記者嘅人士咧，就一個義和團式嘅大媽，就喺呢個英國嘅保守黨年會嘅一啲所謂叫做 Fringe Conference 啊，就係呢個 Benedict Rogers 人權委員會嘅即係被拒入境嘅一個，即、就、係、是、香港政府被拒絕佢入境嘅一個座談會上邊咧就發難。就在個會議就嚟結束嗰陣時咧，就喺個位嗰度大叫大嚷，咁就俾呢個主席Fiona Bruce 驅逐咗出去，咁就唔肯走。咁然後咧就在場嘅義工一位香港嘅留學生就係Enoch Liu 就係咧同佢發生衝突，係啦。咁咧當時咧就好笑嘅，佢就話佢嘅言論自由就受到侵害。係 啊， 嗱呢個就徹底第一反映到中國嗰種嘅大陸人嗰種嘅即係。叫做寄生蟲文化，呢個係美國嘅貿易官員講嘅，就係利用緊西方嘅核心價值去爭取自己嘅利益。不過又唔係真心擁護人哋嘅西方價值喎， 從來都唔會喺自己中國嗰度咧就去抗議示威，不過去到人哋嗰度 就講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講人權啦。喺自己國家嗰陣時咧就視而不見，就同呢個陳建康係一樣嘅。咁但係咧，當然大家唔信啦，因為咧就呢個片咧好快咧，呢個喺網上邊已經有呢個即係對方嘅版本，即係當時在場嘅保守黨嘅人士拍到嘅一個版本，大家睇到嘅其實就喺度做 show， 其實呢個 Lin Lin Hong 就喺度做 show。咁啊，當時我記得咧就係咧英國嘅駐英嘅領事館咧出聲撐佢啦。咁啊，央視亦都出聲撐佢啦。 中國駐英領事館 係啦，就話如果佢係有問題嘅，點解唔拘捕佢咧？咁樣證明佢係冇問題啦。咁樣 出動埋個國家機器，出動埋領事館，出動埋處，即係呢個官媒，就去為佢開脱。喂，不過你係好重嘅罪人，你先拘即係捉咗你之後拘留你噶嘛？ 咁但係嗱，呢個就叫做跟車太貼，同呢個瑞典刁民家庭啊，即係個碰瓷屈呢個瑞典嘅酒店俾房住係一模一樣嘅。你記得上次那三個蛋散碰瓷，即係嗰全家人咧，喺瑞典話俾警方粗暴看待， 劈佢出嚟嗰班友起曬底啦。 搬去呢個墳場。 係啦，咁啊，《環球時報》又話呢啲嘅瑞典國家又話聲稱有人權，實際上就粗暴對待中國旅客，乜乜乜反華之心不死咁樣，下山五千字。咁結果又係跟車太貼喎，因為大家起曬底之後發覺原來係碰瓷嚟嘅。即係老屈，想屈早啲入去住， 係啦， 屈唔成功就發爛， 係賊喊捉賊嘅， 係啦， 明明自己做賊，做賊唔成，俾人揭穿咗之後咧，就要鬧翻人哋轉頭。 嗱，大陸總之咧，佢哋嘅即係你唔夠佢玩嘅，咁好啦，起初就鬧瑞典啦，揭發咗之後就鬧呢三個刁民啦，就話叫做綁架騎劫整個國家民族。咁我好想問一下啦，咁點解當初你外交部領事館又俾佢綁架咧？是不是你正路一個外交是一個專業的官僚來的嘛、第一件事是什麼就叫做 fact finding。 是啦。 你找清楚個事實先。你 fact finding 都未做完你就出來呢就叫做什麼戰狼上身。就走去喐呢個瑞典嘅呢個警方同埋瑞典政府，其實就是什麼呢桂文海事件之後就借頭借路呢就走去發圍。 是。 好啦今次亦都是啦因為呢個 Benedict Rogers 呢就是對香港問題呢是持一個相當嚴厲的批評態度，話中國在香港踐踏呢個人權。 係啊， 係啦，亦都支持雨傘運動。 係啦，特區政府亦都將佢唔俾佢即係禁止佢入境， 列入黑名單裏邊嘅，係啦。咁所以今次保守黨呢個會議本來就係叫做 fringe， 我哋叫做外圍嘅會議，就唔係佢哋即係嗰啲 Theresa May 啊嗰啲主要嘅人出席嘅。咁結果咧都係困傷香港嘅問題啦，好多係香港留學生啦，或者係。其實你要知道外國這些留學生他們去到英國他們叫做青年保守黨組織的、Young Conservative 或者叫 Young Tory 就會加入這些組織、就成為他們的義工、我相信現在這個、留學生、即是 Elok Liu、就是保守黨的青年成員來的青年保守黨的成員 是一個學習過程來的 因為他讀是讀國際關係和政治學的嘛、很多時候這些大家就不要當作一回什麼事其實是很普通的事來的在外國青年學生加入去青年黨部就不是中共加入共青團那隻來的這個是悲傷自由意 志完全不同的 人家的政黨也不是一黨專政是的不是那些叫做青雲之路來的就是一種個人的政治理念的實踐來的那好了結果就出事了又是跟車太貼了咁咧就係因為白明漢嘅警方咧就落咗案喎， 係啦，而家係正式 起訴，就係落 charge 啊，係啦。咁咧就如果你話當初佢話啊嘛，如果佢係真係有襲擊人嘅，咁點解會咁樣放走佢咧？咁嗱，你記住喎，等於香港一樣嘅啫喎，你踢保唔代表你警方唔落 charge。 佢係保留咗一個追究嘅權力，只不過問題咧，佢要多啲嘅時間，真係研究個案情之後咧，先至係最終做一個決定喺你即係保釋嘅過程裏邊咧，決定係落 charge 去控告你。 係啦，咁嗱最好笑就係咁啊！呢個央視就發表咗立場啦，而家外交部就縮埋啦，就變咗由央視 CCTV 出嚟啦。就話調翻轉就係支持呢個黏黏空咧，就反告呢個香港留學生伊洛廖喎。 喂，即係仲要喺度撐喎。 就係話佢襲擊佢先喎。 開頭咧影唔到咧，就話佢係自衛嘅啫，係呢個留學生咧就即係有呢個肢體衝突先。 而家調翻轉啦， 係啦。但係及後咧，及後其實係有多啲嘅片出嚟咧，就係佢自己主動去拍打人哋。係 啊， 即係大鬧現場，不特止，仲要拍打人哋。 係啦， 咁所以而家先至跟住先被拘捕，拘捕之後咧就由官媒出聲嚇，而家要正式控告佢啦，佢又反而係調翻轉頭話要告翻人。 嗱、這個、呢個就係、有兩種唔同嘅講法，一種講法咧就係話官方指使呢個黏黏空去衝擊呢個會場， 哦， 即係對付呢個戴耀廷、李柱銘， 係 同埋呢個 Benedict Rogers 同埋呢個Fiona Blue。咁啊，衝擊佢哋。咁另外一種講法就係喺美國嘅呢個Foreign Affairs 裏邊咧，其中一個就係了解呢個大陸媒體嘅鬼佬咧，就寫咗篇文嘅。佢就話係呢個人自把自為， 自把自為 想出位。 哦，想 戰狼上身， 想上位咁樣。 係啦，就同呢個碰瓷家族係一樣嘅。 佢都估算得到大陸政府或者呢啲中國領事館咧。Yes.過去的管治模式的心態呢就依賴這種廉價的民族主義哇一抗拒外敵一打日本仔一鬧美帝一鬧英國狗就可以上身的了 是不是 估算過情況之下咦我這樣去做不單止上到位我應該會有足夠的 backup 的 是啦那就變了後面央視就會撐我然後他就成為網紅在內地就炒作成為一個民族英雄反港獨的女英雄 女戰狼 是啦千祈不要相信我告訴你第一 同一時間在中非有幾個中國的石油工人被人殺了，中國外交部一句都不敢出聲。你試下看看非洲那些很多中國的工程師、啊、公司工隊、啊、工人、啊、被襲擊，被那些村民襲擊殺死了，是不敢出聲的。 禮真那些呢就反而是 死了三件都不敢出聲 了，躲起來了。 喂大佬，這個走去打人就你就撐行，跟著那個碰瓷你就撐到行。為什麼呢？就因為他針對的是西方。所以呢在那些所謂的一帶一路國家裏面，中國人命就賤了， 符合他們的國策。 是的，他的外交需要。你看回今天安倍晉三在訪問這個北京，是天安門就掛了這個中日友好的旗幟在這裡。你調翻轉一年前你鬧到人哋撲街，嗰啲網紅啊、五號啊、水軍啊，就日日喺度 X Y 交叉呢個安倍晉三，你又情何以堪啊？你話 佢應該安倍晉三都仲有繼續去參拜呢個有神社嘅喎， 仲要 如果根據過去嘅做法，就會點咧？就會不斷鬧，喂，又去參拜神個神社喎，唔單止係咁喎，香港嘅 CCTV 都會報一大餐嘅喎。 最好笑就係今次安倍晉三去咧，就會 deliver 一個好清楚嘅 message 俾啊呢個李克強，就話我日本咁多年以嚟嘅 ODA 叫做海外援助計劃終止啦，即係話你已經唔係屬於發展中國家啦，所以我冇可能再無償地去貸款俾你啦，咁樣，唔出聲喎， 屁都唔敢放啊， 講都唔敢講，你諗下，所以我就話做中國戰狼咧，第一你就要認清楚。首先呢就是你的後台隨時會撇的。你現在還反日就勾曬了其實。為什麼？因為中美貿易戰嘛。中國一帶一路就要拉攏中非國家嘛。 很頻臨地是希望去找多些盟友去對抗這個美帝嘛，但問題不是嘛。 所以就是說呢，吳京有一句名言的戰狼，就是說只要拿著中國護照嘛，即係佢未必去到世界邊度，但係咧佢一定帶到你翻嚟啊嘛！好多人冇心思呢句説話，其實你唔使中國護照，佢帶到你翻嚟噶。林榮基咪係咯， 係啊，范冰冰都係啊， 咪係咯， 係啊， 蕭建華咪係咯， 係啊， 有強力部門有洗頭艇，你使乜護照？佢隨時 當你係中國人就係噶啦， 隨時可以帶你翻嚟。但係咧，佢國家唔需要帶你翻嚟，你死咗喺中非都唔理你。你諗下真係咁嘅喎？你諗下嗰啲嘅派去海外嘅嗰啲嘅。施工隊、工程人員，因為你一帶一路嘛，好多嗰啲中國海外啊、中國建築啊、中國路橋啊嗰啲施工隊去咗海外。喂，大佬，如果你真係保護國民嘅話，呢啲咁樣俾啲村民屠殺嘅中國人，你又唔出聲？好啦，呢件咁嘅攣攣胸咧，基本上就係一個義和團式嘅大媽。然後你就將成個國家形象壓落去。我想問一下，如果你係真係所謂嘅支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嘅人，邊一個先係愛國？你問。是不是究竟是這些黏黏空啊，這些瑞典碰瓷家庭啊，還是什麼呢？所以我就說這個呢，有時候你沒辦法想像的。中國和美國開拖，基本上外國你看到的現在澳洲、紐西蘭、加拿大、英國、美國，所謂ICE、這個五眼國家就已經聯手對付這個中國了。現在再加上日本、韓國、台灣。係嘛？ 亞洲仲有啊， 八國聯軍， 馬來西亞都唔賣你仗啊！ 馬來西亞、印尼就嚟反海添啦，都點知八國聯軍啦、 啊？ 而家十國聯軍都有， 啊、你係好難要有一個奇才好似習近平咁先造成呢咁嘅局面嘅。 嗱，你正路， 你話好容易啊？ 真係噶，鄧小平一掏輸光啊！1979年到而家， 點解鄧小平要講韜光養晦，要爭取時間係去即係執行呢個改革開放門戶，透過經濟政策係去再一次地希望令到共產黨喺中國大陸上邊重新係或者叫重拾翻一啲管治嘅合法性，又或者係即係救黨嘅政嗰陣時係，但係而家今時今日做啲乜嘢咧？習近平係周圍去燃點戰火，周圍去同人哋喺度開拖大交， 因為你製造咗一個相當惡劣嘅國際形象啦。呢、這個瑞典事件同埋呢個林事件咧，你以為其實一單花生嘢嚟嘅啫，根本係唔需要中國外交部領事館同埋中央電視台出聲嘅，佢個人行為。應該處分佢添啊！調翻轉，你問我，你試下喺其他國家嘅記者、國家各型嘅記者咁樣走去做 show， 其實你諗下，每年兩會嗰啲記者已經做曬 show 噶啦，喺度扮激進、扮問嘢、扮愛國噶啦，已經係變成係咁核突噶啦，已經係你而家仲要令到成個中國政府嘅形象喺國際嘅形象崩潰，人哋已經視你為國家資本主義崛起係對西方普世價值嘅威脅，個劇本已經寫曬喺度。 及住你點樣行使或者運用你嘅叫做實力？ 呢單嘢咧就係咩咧？按照人哋嘅劇本去演出， 所以內地有些網民好笑的，他說究竟這個孔林林是不是叫高級黑？高級黑在他們的意思就是說 高級黑，黑色的黑、啊、 是的，即是說是對方的間諜來的， 是吧，即是進一步要 中國 拉 低中國的形象，拉低的， 哇，這個真的很難想、啊、反間計這樣、啊、 即是反轉再反轉、啊、真的 反轉再反轉， 但是事實上的客觀效果的而且確是這樣的、 嗯、 你那個碰瓷家庭和這個孔林林大媽，實際上客觀上人家西方的傳媒由澳洲、加拿大、美國到紐西蘭都覺得你一個中國模式是一個國家資本主義，越來越好戰、武鬥、閉關鎖國、 嗯、 是西方普世價值的威脅、嗯、這個很清楚了，已經是，如果不是不會有新冷戰出現，你就一步一步被這些刁民呢，是將整個國家形象去引入去這個叫做侯賽恩的角色那裡。侯賽恩死了這麼多年，卡達菲死了，一路都找不到一個這樣的人物出來呢，作為西方世界的敵人，現在有了， 終於是有人進入這個西方國家的劇本了、啊、如果你用陰謀論去看的話， 那這些人是不是高級黑呢？就我甚至懷疑這個連連空可能收緊美金的，其實 兩邊收的， 可能是真的兩邊收， 兩邊收啊！早些退休收購的時候做幾場大龍鳳之後， 我估很快就即見到他就在這個、加州置業的了，這 隱姓埋名走了他，如果不是被中國 扣 回去， 如果你真的想韜光養晦，現在連安倍晋三都放下仇恨了，拉攏日本，那為什麼你一方面在英國又做這樣的事呢？ 是完全解釋不到的。 中國大陸自己本身都想找一些即是透過一些廉價的民族主義，找一些外敵，找一些外在的敵人去團結內部，不過那個手法就真的很低。 喂，因為很簡單，我們想回頭，由2012年香港反對國教開始，我哋同中共香港人同中共嘅關係越走越遠。呢個係2008年之後，京澳之後嘅一個好大嘅轉變嚟嘅，係同2011、2012年嘅反國教有關。國教當時因為咩原因啊？因為嗰本國教手冊裏邊薛鳳璇寫嘅叫做中國模式啊嘛。嗱，你所以你唔好話黃之鋒班友傻，其實黃之鋒係全世界第一個反公開反中國模式，發起咗群眾運動去反對中國模式嘅人嚟嘅。現在美國好，其他西方國家好，其實他們反的就是中國模式，因為中國模式 是可以套入他們過去一直有用的文化衝突論裡面的， 是的，現在就直接exactly套進去了，中國模式就叫做什麼？國家資本主義，用國家政府產業政策去輔助自己產業，然後廉價傾銷，利用世貿組織、國際組織裡面美國那種的左膠心態，然後去攞著數，係嘛？呢、這個西方社會，你問是但一個普通的白人，他一定相信。你再加上日本仔，你想下琴日嗰單新聞，無印良品啊，敗訴啊， 無良印品啊，而家喺大陸變咗， 大佬俾人侵權而輸賣，你想下日本仔幾興，大佬人哋二十幾年的品牌。你咁樣走去立咗人，呢、這個美國嘅叫做新巴倫啊，撩巴倫啊， 撩巴 新巴倫啊，就夾硬將人哋撩巴倫咧，就攞咗過嚟啦。佢哋一般嘅美國人，佢未必會知道你竊取咩科技等等，但佢好清楚知道撩巴倫係我哋美國嘅品牌嚟噶嘛。等於日本仔知道呢個無印良品就係佢哋嘅品牌嚟噶嘛。點解會突然間變咗中國嘅企業仲要共自己侵權？呢個喺美國喺日本大新聞嚟噶，所以我就話咧。呢種中國模式正正就係令到中共陷入今日呢個困境嘅，而你越強調自己中國模式，西方社會就越乘機就將你懟落去叫國家資本主義。大佬，我哋香港人個個都知道，中國改革開放憑乜嘢彈起啊？係憑市場經濟同埋法治啊嘛。 係啊， 如果問我哋香港人點解會有個角色啫？由1979年，如果你話係憑國進民退，憑國企。憑共產黨廉潔無私的領導，而家食緊蕉啊，仲係唔好話我話，屎都冇得食啊，仲係食緊蕉啊， 食 蕉皮啊，係乜？但係你而家夾硬將件事扭曲，然後逼香港人通過國民教育去接受，係因為政府嘅產業政策，因為共產黨嘅無私領導，然後將40年前改革開放嘅功績全部抹去，香港人嘅contribution 全部抹去。 發咗達打咗條胎，著住西裝就冇納品，就反而咧話調翻轉頭話俾人知咧，你而家要接受翻我哋一個好有自信嘅制度，但係問題個制度唔係過去你由本來閉關鎖國到開放門户，跟住學習西方社會或者係學習市場經濟運作，令到你哋可以發達啊嘛。 所以我就話咧，香港人唔係孤獨嘅，真係，大家唔好諗住食花生走去笑呢個孔大媽、孔林林呢啲咁嘅嘢。它是會令到香港過去幾年抗爭呢，其實是有一個國際的意義在這裡。我經常說反中國模式不只是反國教那麼簡單的，因為西方國家現在終於明白到中國模式國家資本主義的危害，就是它利用世界自由貿易，利用那些國際組織裏面的轉空子、轉漏洞， 寄生在別人的制度那裡，反而是去蠶食影響別人的制度， 然後自己毫無創意，因為社會沒有自由，所以呢根本就沒有發明、沒有創意，然後就說自己成功是因為靠共產黨的領導中國模式。我想問一下，由1979年到現在，在世界上有哪一樣發明是屬於中國人的？ 說不出，是完全說不出。 你不要說這40年、根據西方專家的統計，近這500年的專利裏面，對人類生活、經濟、社會有影響的都沒有一樣是中國人發明的。中國人最後發明的一樣東西是明朝。 明朝 牙刷， 牙 刷15世紀牙刷。 你看現在改變我們生活，也都是造就了即世界上數一數二或者是頭那幾位那些的龐大企業，賣電腦的啦、 iPad 的啦、手機的啦，是不是是不是中國發明？ 因為 你 是 看得到 利用緊西方的發明和技術，無論是盜取也好，或者現在因為全球化，那個技術傳播也很快，是不是？一個商業模式在美國流行，什麼共享經濟，嘣一聲就抄過來，那些什麼單車共享、Uber 那些。包括今天我看到的新聞，順豐收購 DHL 的港澳區的業務。 哦，這樣。 順豐崛起，當然也是跟那些logistic 裏面的區塊鏈啊，這些技術有關啊。但這些技術的發明不是中國人發明的嘛，這些是西方應用了之後，然後嘣一聲全球化的時候，中國是因為有個 scale， 因為有個大的市場， 因為個人口基數大， 所以它可以利用這些科技應用的層面去得到龐大的利潤。這個所謂的中國模式是這樣來的，以往就是我們中國人自己心知，我們不會說出去。現在是什麼呢？自己呃人之餘呃埋自己。你明白嗎？就是以為我們順豐啊，以為那些的阿里巴巴啊、淘寶啊那些東西，你淘寶不是抄 eBay？ 是啊， 我們親眼目睹的，根本是 Amazon 看著它崛起。 你 Google、百度 exactly 就是這樣，是嗎？你是實際上是利用西方的科技發明，然後將中國的龐大市場擋住外國的企業入來，然後所謂的產業政策就很簡單的，你不讓 Google 入來，你百度就獨大咯， 就是保護政策咯。 是啊，你 Facebook 入不來的話，它所謂的這些什麼 WeChat 啊，你 WhatsApp 入不來的，它微信就獨大咯。 是啊，你又說要爭取加入這個 WTO 了，加入了 WTO 你又不接受這個國際大家庭自由貿易那些這樣的條款的規範，調翻轉頭又揾人哋笨，跟住你又用呢個嘅保護主義保護翻自己嘅市場。 所以呢個孔林林， 跟住要偷人嘅嘢裝合埋之後，又黏個牌咁啊，當係自己嘅嘢賣翻出去。 好有代表性，我覺得。當佢大言炎炎，中央電視台喺度講新聞自由嗰陣時候，你唔覺得荒誕咩？即係我覺得相當荒謬喎！喺一個咁嘅百幾萬新疆人喺新嘅集中營裏邊生活嗰陣時候，然後你竟然同人哋講人權、講自由，係咪等於希特拉話俾你聽講和平一樣？然後跟住你就大言炎炎，即係譴責英國點解要用新聞自由嘅幌子就唔俾佢採訪？即係其實成件事係好惡劣嘅，我覺得 黑同埋白完全係調翻轉 嘅。係啦， 即 係 粗暴到咁。 中國嘅邏輯就係黑同白完全調翻轉，所以你見到嗰啲陳健康嗰啲咁黑人憎就係咁嘅原因。佢就係只問利益不問是非。嗱，中國模式你問我，實際上係咩呢？就係我頭先嗰句。只問利益，不問是非。 去到最尾就要自己得益。 就是中國邏輯了，中國模式了。我不理你這個技術是誰發明哪樣東西，我照撻來用。我不理你，明明是人都知道無印良品是日本人的品牌的。是人都知道這個 G2000 就是田北辰的品牌的。是人都知道連這個蘭芳園啊，奶茶都被人撻埋了，香港啊。 哎呀，不慘啊。 日本兩個藝術家，一個村上龍，一個草間彌生。個展覽是假的，原來現在 是假的。 而家展覽緊啊，喺上海係假嘅，原來係根本就唔係人哋授權嘅，佢就攤咗人哋嘅作品複印，然後咧就話咧 就是授權的展覽， 即是攞了別人的名 字。所以我就說你當香港人，除非我們生活在一個資訊不自由的社會，如果我們生活在一個資訊自由的社會裏面，喂，我們知道 New Balance 是美國的東西，我們小小個已經穿的了，是不是穿上龍那些花花和草間彌生那些波波點，我們一早知道的嘛，那些東西是不是大陸佬他們就扮不知道，可以 他麻醉到自己或者是催眠到自己以為香港人不知道，以為我們好像大陸那些人因為你長期鎖國或者資訊封鎖的情況之下是一樣那麼蠢。 我覺得就是這個作為一個中國人也好，你是海外華人也好，始終我們反中國模式，你問我就算我是民族主義者也好，這個是長遠為中華民族的好處著想、嗯、你在國際社會裡面要堂堂正正做一個人、嗯、你就要跟回國際規矩去辦事、嗯，第一，望翻轉頭過去嗰四十年，中國點解會出現經濟崛起？唔係因為中國模式，呢、這個好清楚。我哋香港人個個都有責任去話俾自己香港人聽，亦都話俾全世界聽。因為我哋係有份參與噶嘛，個改革開放四十年，係咪？點解唔出聲啫？ 最早期嗰陣時提供嘅好大部分嘅資金係嚟自香港噶，冇香港嘅資金，冇香港嘅技術轉移，冇香港嘅人才， 商業個網絡咧， 係啊，根本係唔可能啊！鄧小平嘅所謂國策嗰陣時嘅開放門户嘅政策係不會成為可能，亦都唔能夠落實啦。 你訂單點嚟？ 我哋好清楚要講出 嚟。你睇俄羅斯嘅輕工業發展，你咪知咯。香港台商、港商和台商，因為有個世界的商業網絡，有那些供應鏈在這裡，所以 once 他一入大陸生產的時候，根本那邊已經有客在手了嘛，然後再按照客的要求的技術去改進大陸的生產技術嘛，所以才今天有個製造業的奇蹟。大佬，你現在將它轉改成為因為國家的產業政策，因為央企、因為國企國有經濟的成分，這個就是習近平上台之後，這個是比胡錦濤、江澤民年代更惡劣，是什麼呢？就是將中國那個經濟奇蹟強硬扭曲，向民族主義的角度去扭曲，向黨領導那個鄧小平的改革，其實是黨退出那個生產領域的嘛， 是啊，他會覺得某個程度上你都要依賴個市場的嘛， 同埋所以 無形之手嘛， 為什麼香港的商人、港商會有個角色呢？因為當你市場改革、市場經濟的時候，你就要依賴那個 entrepreneurship，就是企業家的職能了，不是港商台商、好了，到你現在就否定了這些東西，然後再告訴香港人，我們改革開放成功是因為黨的領導，因為無私廉潔那本這樣的手冊撲街的地方就是這樣。好了，發起了十幾萬人上街反對，當時國際社會對這件事是仍然只是視為香港和中國之間的矛盾， 一些內部矛盾， 是的，沒有人覺得這樣的矛盾是有個所謂的國際意義在背後、香港其實在反中國模式裏面的最走得最前的嘛， 因為我們受的苦是最大的嘛，或者是最貼身的嘛。 好了，五年之後他們終於覺醒了，我覺得現在中美貿易戰是這樣的背景底下出現、而你現在這些孔林林呢，就繼續令到整個中國的國際形象陷入去一種這樣的好戰武鬥、拿著數、轉空子、沒有國際責任、 財大氣粗、 財大氣粗、民族情緒、怨恨情意結，全部加埋一齊，所以就 crystallize 喺呢個孔林林身上。我覺得，咁你問香港人，就算我哋呢一代所謂中華交嘅一代，面對今日呢個咁樣嘅政權，你點可能同佢有感情呢？以前你話趙紫陽嘅年代係唔同嘅喎，因為佢仍然確認中國嘅發展係向住普世價值嘅方向嘛，係向住市場經濟改革。是向著法治的方向的嘛， 就寄望某一天這個共產黨或者中國或者中國人民發達之後可以立品，又或者是更加多呢，地是去採納國際遊戲規則裡面的規條，是可以跟人家交往的，以為會是這樣， 以為會是這樣， 真的是的，真的這個很不美麗的誤會。 但是你問我其實內地的人知不知道呢？我認識大部分內地做傳媒的人其實都知道，第一他們覺得現在宣傳中國模式這件事，實際上是令到中共陷入這個現在貿易戰的困境。如果美國的貿易戰裡面你真的可以分化得到的，你的形象是很重要的，但是現在為什麼沒有人站在中共這邊？你覺得安倍晉三會站在你這邊？才不會，我告訴你，大佬他是美國的僆來的，日本是大佬，美軍還駐在沖繩的，其實是還有這個空軍基地、海軍基地在這個日本的，這個橫須賀、佐世保的。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 而家就急於咧同日本仔打關係，同韓國打關係啦。 肉酸咯，做得核突咯，好醜陋咯。 嗱，跟住就你見到啦，跟住咪而家嚟珠海呢次港珠澳大橋開幕，跟住咪去探訪嗰啲嘅扮鄧小平著件咁樣嘅白色袍，就去巡視嗰啲珠海嘅科技企業咯。係，係嘛？咁點解你唔強調黨嘅領導、國有嘅經濟同埋產業政策啫？ 如果你覺得一致就得噶啦，你覺得自己咁掂？ 如果你覺得中國模式係咁掂嘅話，係咪嗱？搞改革開放四十年慶祝咩啫？係唔值得慶祝嘅喎，其實係咪啊？係錯嘅嘛呢條路係，點解要慶祝啫？咁所以我就話香港人其實每一個人都面臨一個抉擇嘅，我覺得同嗰個留學生係一樣，係面臨一個抉擇。那個抉擇就係話，我哋唔可以只問利益，不問是非。就算面對中共都好，我哋唔支持港獨又好，或者分離都好，你都要問我哋點樣面對今日呢個咁樣嘅中共政權咧？ 要做選擇， 你都要選擇嘅。其實，因為佢正正每一樣嘅嘢都係違反緊香港核心價值噶嘛，係咪？一方面你自己喺香港都粗暴踐踏緊香港嘅新聞自由，馬海事件咪咯，係咪？香港嘅人權法治倒退。我哋如果覺得呢個政權係可以合作、可以 engage 嘅，佢都起碼要釋出一個善意俾我哋睇到。佢走嘅方向，大家係一致。呢個就係八九年之前中共嘅改革開放嗰十年，攞到香港人心嘅原因嚟噶嘛。 千祈唔好似陳建康咁啊！到而家呢刻都話：，哎，我睇唔到有啲咩客觀事實，呢個馬海事件係同新聞自由有關啊！睇到都當睇唔到，跟住仲要講大話。 仲好笑喺《明報》嘅訪問裏邊咧，佢話佢呢個新聞自由就喺佢個 DNA 裏邊。我想問下佢個 DNA 係啲乜嘢？ 吹出嚟嘅 啫。係咪異形嘅 DNA 嚟嘅咧？其實真係 靠吹。 即係大言不慚。大言炎炎，跟住否認自己係建制派，再話自己係獨立人士。 咁啱，唔知點解幫我助選嗰啲人，又或者同我一起做地區工作嘅人係建制派嘅啫，咁樣又喂大佬，佢真係當曬。 因為佢哋熟悉地區，所以就揾啲前輩幫下手。 即係當我哋 跟住佢聽日嘅造勢大會裏邊，李慧瓊就要出席啦。係 啊， 即係我成日覺得咧，呃人咧，大家都會嘅。但係通常咧，政客呃人咧就唔會呃埋自己嘅。如果你覺得，那個大話講出嚟冇人信嘅話，你更加唔好講， 係 嘛？你諗下啲記者個心裏邊會點樣睇你啊？佢會秒你嘅喎，其實 話咁都得，係 嘛？你當日做健康大使，一路講到而家仲係獨立候選人，我唔係建制派，每一步有冇講過真話咧？喂，選舉我覺得好簡單嘅啫，唔係揀個聖人，唔係揀個叻人，而揀個信得過嘅人。咁你諗下啦。當你每一步你都講緊大話嗰陣時候， 你去到選舉論壇嗰啲嘅節目主持人都唔放過你噶，去到嚇咁都得，咁我就問你啲最難嘅問題咁樣係，佢都會挑戰啊陳建康嗰啲嘅講法噶嘛係， 所以佢自討苦吃。 仲大問題咁 樣，係啦，自討苦吃嘅。咁咧就我哋先休息一陣先。 未休息之前要多謝一下即係貨金嘅朋友喎，有阿 Cindy 啦 ，Man 方依啦，有阿 Chris 啦，啊有仲有邊個啊？仲有阿 Danny 啦。仲有阿 Han Mo， 同埋呢個阿 Nanny Yi， 又 Shimi 係咪？ 係啊，又 Shimi， 又 Shimi Chan 又有啦， 經常都有資助贊助我哋。 好多謝大家喎，真係嚇，好踴躍，好踴躍，比上次仲踴躍。 唔係喎，你做 live 嘅話咧，其實就即係。 就有 Derek 啦 ，Derek Zhang 啦，阿 Terence 啦 ，Terence 啦 ，Terence Kwong 三一四 Chow 啊，係嚇。 Terence 係成日支持我哋， 係咪啊？哇，感謝！ 要特別表揚啦，呢個 好多謝大家，多謝大家。 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先，大家繼續呢個支持。咁咧就我哋翻嚟咧就講下呢個殷航事件啦。 就 Herman 啊 ，Keith 啊，係啊，哇，多謝多謝。 今日梗係又有好嘢同埋超值嘅嘢介紹俾大家啦。一隻得個煲嘅。 蕭生，你想食咩啊？ 過咗中秋節咧，已經成三個禮拜啦。咁咧就開始就應該係打邊爐喎，睇下。我哋嘅火鍋節有啲咩先？呢個火鍋節咧，由16號至到31號。首先，呢一個係有一磅嘅美國安格斯肩胛寶嗰邊，又有羊肉片200克，各式嘅丸類有黑椒牛丸啦、龍蝦丸啦、魚腐啦，總共咧係有600克嘅。日本港島蠔250克，呢個 CP 原隻上鮮蝦雲吞。一盒8粒，仲有善寶嘅冬陰金槍魚湯2包俾你做湯底啦，然後送2包烏冬。 我哋嘅會員買係218蚊，218蚊，係咪勁抵咧？你係咪好驚訝？ 如果想食豪啲咧， 加50蚊就轉咗做一加加嘅韓牛肩胛肉啦，加100蚊咧就變咗係第一加加嘅韓牛前肉蛋糕啊！其實打邊爐全世界，我覺得牛肉最好食嘅嘢。 咁而家係咪可以食啦？ 你唔好食啦，我驚你食到唔得閒。記住嚟人民超實體店買我哋呢啲火鍋套餐啊！知唔知道？